可惜时间回不去了，爱你很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要好好的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哦，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能不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

什么结局，从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的别离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